3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100.6 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和大家来关注啊，今天网络中点击非常高的一条新闻，探秘世界最大的蚊子工厂，每周生产50万只绝育的雄蚊。这是南方都市报呢所发的一个新闻，说在广州啊，某一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一幢大楼里啊，藏着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蚊子工厂，每个星期这里都会生产出50只甚至上100万只蚊子，送往呢广州南沙沙子岛释放。当然了，这些蚊子是经过绝育的蚊子，而这些绝育的蚊子呢，可以在有效的程度当中呢来控制登革热的传播。究竟什么是绝育的蚊子，它怎么来控制登革热的传播呢？接下来我们电话连线本节目的科学顾问寿陀先生，跟他来聊一聊。寿陀你好。 哎，于龙你好，各位听众晚上好。 哎呀，好久不见了，今儿呢请你来跟大家来聊聊关于蚊子的事儿。其实呢，我们曾经也在节目中啊跟大家来聊过，在巴西曾经就尝试过用绝育蚊子的方式来控制传染病，在美国也有这样的尝试，这种方式呢是终于来到了咱们国家。那接下来就请你给大家介绍一下，怎么给蚊子绝育，它怎么就能够控制传染病的散播呢？ 这个现在到了这个蚊虫在北半球，在咱们这儿这个蚊虫泛滥的季节又到了，很多人会饱受蚊虫叮咬之苦。当然我们绝大部分人呢是被它咬得很难受，影响睡眠，但是呢这个也不能小视的是蚊子能够传播很多种疾病。有些疾病呢还真的是挺麻烦的，就像刚才你说的像登革热。登革热呢每年在我们南方很多地方都会有流行，有很多人因此而这个生病，但是呢我们又没有很好的像这个疫苗啊或者这样的措施。他们呢都是蚊虫来传播的这种疾病，特别是蚊子。蚊子呢能够传播的疾病几百种，造成的影响也非常大。所以我们一直想控制蚊虫啊，想这个消灭蚊虫。用的最多的最古老的方法就是化学方法，就是用各种各样的药。但是呢这个用药呢有很多问题。首先呢这些药物本身可能会有一些对环境带来一些这个负面的影响，比如说以前广泛应用的兵器。再有呢这个用这些药呢这个可能会让这个蚊子呢产生抗药性。有些药刚开始用的时候挺好用，时间长了就不好用了。所以说呢从上世纪末开始呢，就科学家们开始讨论用这个像刚才我们这个开头说的这种方法，就是给雄蚊绝育的这种方法来控制蚊子的数量。怎么来给雄蚊绝育呢？当然我们不可能像这个我们家里养小宠物，你去带到宠物医院去一样一个一个的给它做手术，那个是太不现实了。所以说呢有很多其他的方法，比如说像转基因的方法。转基因的方法就是我们给它这些蚊子的体内给它转入某一种基因，然后这种基因呢可以让它在实验室里存活，就是说食物里面要加一个特殊的物质，比如说给它加一个特殊的一些成分它才能活下去，但是到了野外呢它找不到这种东西了，就没办法存活， 用这种方法呢，我们可以就是让蚊子，比如说那我们主要是释放的是雄蚊啊，因为我们知道雄蚊子本身它是不叮咬的，对不对？它对于人类来说最大的功能就是让雌蚊子产生更多的小蚊子，所以说呢，我们就会单独的筛选这些雄蚊。雄蚊呢，携带了这些有这些基因也好，缺陷基因也好，或者是像这个我们这次提到的这个新闻，广州用的是沃尔巴克体，是用了蚊子的一种传染病，实际上是蚊子的一种寄生虫。然后呢，这种传染病，这种传染病呢，传染了这些雄蚊之后，把这些雄蚊释放到野外去，然后才让它跟雌蚊子交配。雌蚊子交配之后又会产卵，但是产这些卵呢，都携带了这种病或者是这种缺陷的基因，让这些小蚊子没有办法发育到还能够叮咬人的时候，它就死掉了。所以说呢，而且呢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雌蚊呢在野外一生只交配一次，所以说你把这些能够让它绝户的雄蚊发出去之后，实际上是可以显著的控制这些雌蚊的数量。像咱们聊了巴西，包括像这个澳大利亚，有一些非常成功的一些案例，能够使当地的这些特殊的蚊子，比如说那个比较能够特别传播某种疾病的蚊子数量下降90%甚至更多。所以说这是一门很大的生意，很多国家在做这个东西，但是呢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有能力生产那么多雄蚊。其实你像这个巴西，我们之前聊过的巴西呢，他们本国也在建这种工厂，因为之前他们每年要从英国进口大量的蚊子，从这种工厂里面进口大量的蚊子。所以说像我们广州这个工厂生产这么多雄蚊，不光是能够给当地，给广州或者是周边地区提供这样的防蚊的这种优便利，它其实还可以出口创汇。 那话说回来啊，就是这种蚊子呢，可以在自然界当中来起到呢抑制疾病传播的作用。但是呢，有一些网友啊也提出了不同的一些看法，甚至有人担心说这蚊子是经过人改造的啊，你们怎么知道这公蚊子遇到了母蚊子，他们在一起生出来的蚊子会不会产生变异？万一呢产生出这种更富有攻击力或者更能够带菌的蚊子，这对于人的这个影响会不会让大家啊有更多的担心？ 其实呢，在这些操作呀，就是这些生物防治蚊虫或者是害虫这种操作，在投入大规模使用之前呢，其实都经过了很严格的讨论，很严格的这种实验。像我们这次用给蚊子的这些，不管是有一些国家用的是这些转基因的方法也好，还是像我们这次用的是用沃尔巴克氏体这种蚊子传染病来控制也好，其实都在野外他们本身就存在这样的情况。然后呢他们又是非常基础的，就是说这些病，这些传染病也好，还是这些基因缺陷也好，对这些蚊子本身是杀伤力很强的，它几乎没有办法然后有一个在这种零星的这种变异，因为它也不可能产生变异了，因为它没有后代，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它没有后代了。但是呢也有一些这个专家在讨论这个事情呢，就是比如说像那种用了本金的蚊子，有可能在很极端的情况下，比如说它那个本来是抗病的，就是说让这种蚊子不能够携带疟原虫了，或者是不能携带这个像登革热，传播登革热这种病原了，然后呢这些基因有可能会发生变异，让它失去这种作用，大概10%几啊，或者0.2%几会讨论。但是呢，这只是一种方法，我们不可能用一种方法来控制蚊虫，就是这些要多管齐下的。我们不管是环境治理也好，还是投药也好，还是这种生物防治也好，都需要综合的来使用。而且这些方法我们要不断的监控。像我们要如果看这个新闻的话，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找了一个地方做实验。这个实验呢非常重要，就是说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些雄蚊子，你放出多少只雄蚊子，然后这些雄蚊子会跟多少野外的雌蚊交配，然后他们产生的后代一共是多少，能够给这个当地的这个种群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他们其实已经做了很多很多年的实验了，像这个广州这个情况大概在十几年前就已经开始在做实验，就是一直在监控，然后找一种好的方法，在什么时候放多少，在什么地方放才会起到更好的作用。这个呢需要长时间的监控。而且呢其实这个还有一些生物学家或者生态学家很担心蚊子一旦被我们灭绝了怎么办。蚊子被我们完全灭绝了是不是一个好事儿？当然呢这个担心可能是有点多余的。首先灭绝，想从根本上灭绝蚊子是一件很困难很困难的事情。 而且呢，就是说一旦蚊子真的如果被人类灭绝了的话，其实生态系统的弹性也是很大的，不管是它吃的东西还是吃它的东西，都会找到新的物种来替代它。甚至是说那些传播的疾病，我们现在说，哎呀，能把有一天把蚊子消灭了，是不是以后就没有疟疾了？别高兴得太早，有可能还有其他的吸血小昆虫啊或者什么的，这个跟它抗争的路还是挺长的。但是从短期来看，我们想如果能够用这种方法来控制减少我们某一个地方的某一种疾病的发病率，还是挺有意义的。 好，谢谢收通给我们带来的解读，送你走了，再见。 好，拜拜。 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我们刚才呢跟大家来说了一下，在广州有一个蚊子工厂生产出呢可以具备绝育功能的雄蚊子，通过呢雄蚊子的投放来控制登革热的传播。跟大家通过科学的角度来解读了这个新闻之后，接下来我们和各位走入另一个话题，和大家呢来说的这个话题牵扯到现代人的电脑的使用。因为在昨天呢，微软公司酝酿已久的新一代的跨平台操作系统 Windows 10，又叫做视窗10，已经发布了。这个系统呢，很多人都在等待，究竟在专家的眼中看来，这个系统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体验吗？欢迎您继续收听。 昨天，微软公司酝酿许久的新一代跨平台操作系统 Windows 10揭开面纱，这也是微软视窗系统30年来首个跨平台操作系统。在行业专家看来， Windows 10有哪些值得称道的亮点？是什么原因让微软玩起了跨平台操作系统呢？哪些用户可以不花一分钱就升级到新系统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Win 十来了。 温时来了，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说说这件事儿。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照亮新闻深处，我是玉龙。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工业和信息化部互动媒体产业联盟数字文化工作组组长、互联网专家包冉。欢迎包冉，你好。 玉龙你好，大家好。 今儿呢，我特别想跟您来说一说啊，在您看来，这温时会不会给我们带来呢全新的、不一样的电脑体验？以及呢，过去您也说过，在 Windows 的产品更新迭代当中，总是出现这隔代箱，比如说 Win7 啊，以及后来我们现在又到了这一代的 Win10，会不会真的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体验？毕竟微软这家公司现在的江湖地位已经不如当年了， 对， 而且呢，整个互联网的改变也是对于这个生态带来了重新的定义。我们先来说一下 Win10，就是 Win10 这个系统在您看来最大的区别或者亮点在哪里？ 先说一个花絮吧，八卦的花絮。这个虽然我还没有用上正式版的 Win10 啊， 对， 因为原来用的都是预览版啊，但是今天下午我已经真真切切的非常心疼的感受到 Win10 来了。 哎，怎么就心疼的感受到呢？ 因为今天我在酒店开会啊，酒店的 WiFi 不是特别好，我的4G 信号挺好，我就把手机的 4G WiFi 打开，因为电脑查一些数据啊，上网，然后呢，刚才你也看了，收到一条短信啊，说联通发给我的，说截止到今天16时啊，您的当月流量4G已经用完，超出流量包之外的还用了2G，然后我印象中今天上午大概还有富裕将近1G的流量呢，我还说这个月麻烦了，用不完了，因为明天就月底了嘛， 对， 然后结果一看今天下午，然后我仔细一看呢，就是因为我那个笔记本电脑呢是现在预装的正版的 Win8，它自动的就正在下载 Win10，它不能识别出，因为我是连着 WiFi 嘛， 对， 它没有识别出呢，它也没，确实没法识别出这个 WiFi 走的是哪条路， 走的到底是这个家里的宽带啊，还是说这个固网的宽带，还是说移动的 4G 啊， 反正总而言之这么多的流量就跑了， 就跑了。但是今天我就感觉，哦，好吧，今天晚上我一定要好好用用 Win10 啊， 都已经花了这么多钱了， 这么多钱了，对， 跑了几个 G 的流量了， 应该跑了至少将近小3G的今天， 那已经安装成功了吗？ 还没有，我迅即把它终止掉了啊。 那就是说还没安装成功，3G都没了。 3G没了，差不多。因为你想，过去我们在装到 Windows XP 的时候，那个时候差不多它的容量已经比较大了。到了 Win7 的时候，应该它的如果打包流量的话，至少是在 两三个以上。 哇！ 啊，后来都是用 DVD 来发行的嘛，最早是用 CD 嘛， 对 ，Win 九八是用 CD 嘛 ，CD 是够的，后来。到了 XP CD 是不够了，得用 DVD 来发。 现在连这个 DVD 都没了，据说在那个美国那边都用 U盘来发布了， 用 U 盘来发行了， 发行了，对。 哎呀，这没准装下去，未来会用硬盘来发行了， 是是是， 就越做越大。 其实 您之前用过预览版，感觉怎么样？ 那最起码是比这个 Win 八要好的太多了。 好在哪儿呢？ 因为是这样啊，因为它最起码是两个最大的优点。 嗯。 第一个是真正叫回归传统。 嗯， 为什么呢？因为 Win8 呢，我们也理解微软迫切的心情。 对 ，Win8 之所以不好用，是因为它试图用 Win8 这一款操作系统来统一多种电脑设备。 嗯， 比如说传统的笔记本电脑、台式机电脑用 Win8。 嗯， 然后呢，平板电脑，微软的 Tablet。这个还有那 Surface 对吧？它的平板电脑也用 Win8。 嗯， 所以说呢，它更多的要照顾到触摸屏的体验。 嗯， 所以它就在 Win8 里取消了传统的开始菜单。 嗯， 取而代之的是用瓷砖界面，对吧？ 对。 好，那就麻烦了，因为我们知道在原来的 Windows 的系统里啊，一个是菜单， 嗯， 一个是分级的树状结构， 嗯， 是它两个基本特征，对吧？ 嗯， 菜单打出来，然后选中一个，啪，再弹出一二级菜单，再弹出三级菜单， 对， 好找。 嗯， 不管这个方式是不是最合理的，我们已经用了 习惯 了十几年、二十来年了，对吧？我们习惯了这种方式， 嗯， 可是突然间。它变成这个瓷砖以后，等于全都铺到一个层面。 嗯，我太有感觉了， 啊， 我现在在 Win8 当中，我想找一个计算器， 不好找， 找不着。我得在那个 搜索， 对，我得去搜索才能知道在哪里。 对对对。 啊，您要一讲的话，我确实觉得这个 Win8 这一部分是很失败的。 是。那么这样的话怎么办呢？这个 Win10 呢，它就是将这个。第一，它将传统的 Win7 里的开始菜单回归， 嗯， 但是呢，它要纯将 Win7 的菜单开始菜单回归呢，是不是也很没面子，对吧？ 嗯， 成了复古了， 对， 哎，他就想了个办法。这时候 Win10 的开始菜单你点了以后会占据四分之三个屏幕， 哦， 很大的啊， 嗯， 这边是传统的开始菜单，然后在开始菜单的旁边呢是把 Win8 的瓷砖界面呢又贴了一遍 啊， 相当于它的开始菜单是一个小电脑屏幕， 啊，是这样的情况。 对，然后如果你觉得是使用平板状态用触摸状态的话呢， 嗯， 你再点击一下开始菜单那个小桌面小屏幕的这个右上角， 嗯， 它又可以放大成全屏回到 Win8 的触控界面。 说到 Win10 呢，微软的它的当时的这个宣传说它是要做一个可以跨不同的这个载体，就是这个终端的系统， 是 实际上跟 Win8 是一样的， 没错。 那么在您看来，就是 Win10 这个跨的是不是要比 Win8 跨起来会更成熟一点？ 实际上我觉得微软现在面临最大的挑战啊，真的不在于它能不能同时打通不同的终端， 嗯， 因为这个说实话没什么技术难度。你比如说苹果也可以啊， 嗯， 但苹果更多的操作方式不是统一操作系统，比如说苹果在手机上、移动上、平板和手机上用的是这个OS X，不是这个 iOS， 嗯， 然后在电脑上用的是 Mac OS X， 对吧， 嗯？ 虽然他们的底层源代码是一样的， 嗯， 但是界面完全是不一样的， 对， 是吧？ 嗯， 但是你不否认它有很多共通之处啊， 嗯， 有触控板的共通之处，但他们怎么打通？是通过 iCloud， 嗯， 是通过云端， 嗯， 在应用数据的层面打通就可以了， 对， 对吧？但微软呢，在 Win8 的时候呢，我觉得就是走了一段弯路， 嗯， 它试图用同一种界面来打通不同的设备， 让你觉得用台式机和用平板电脑是一个感觉， 肯定不是一种， 对，肯定不行嘛， 对，因为一个是用键盘和鼠标， 嗯， 一个是用手指头， 嗯， 对吧？那这个点上微软费了。这个就很大的牛鼻子的老劲， 嗯， 也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就是费力不讨好，是吧？ 对， 事倍而功半。那么我倒觉得其实这次 Win10 呢，它的思路有所转换， 嗯， 啊，有所转换。一是说刚才我们说了引回到传统的人机界面， 嗯， 这样能够适应更多的传统的用户强大的用户习惯啊， 嗯。 第二个是什么呢？它这次也是做出了一个真的从 Windows 诞生以来这么多年以来真正的让利于民的一个举动。 您说的是免费这件事儿吧？ 倒还真不是免费。 那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是对系统的要求不升反降。 哦， 嗯，因为我们都知道啊，过去这个每一次微软推出新的 Windows， 嗯， 再加上英特尔推出新的芯片， 嗯， 我们会叫 Winter 组合嘛，哦，对吧？ 温特尔 啊，温特尔组合，这都是又来搜刮大家的银子了。 对， 为什么呢？你要老电脑装了新系统， 跑不动， 卡，对吧？ 嗯， CPU 要升级， 嗯， 内存要升级，跟着你主板的主线的宽度也要升级啊， 嗯， 对不对， 嗯？ 其他所有的显卡要升级，好，干脆买台新电脑了。 对， 所以所有的 PC 厂商在过去那么多年以来，都将微软的新的操作系统的发布视为一次新的重要的出货的机会， 嗯， 我又可以卖货了， 嗯。 但是今年这个事情发生改变了， 嗯， 因为微软官方声称并且经过预览版的实际验证， 嗯， Win10可以在老机器上跑得非常的顺畅。 嗯，这样的话原本那些厂商想赚的钱都赚不到。 对，我们举两个数字啊，因为说跑得非常顺畅这句话呢其实有点含糊，我们举两个数字。第一，目前来说众多 PC 厂商为了迎接 Win10 也就在今年夏天推出电脑的平均内存从过去的 4.6G 平均啊，从 4.6G 下降到了 4.4G。 嗯， 这很有意思啊。 这说明什么呢？ 过去都是说新操作系统来了应该是拉动整个平均内存的容量要提高， 对， 现在是平均内存容量降低了， 嗯， 那就说明什么呢？说明是第一低内存也能跑得动，对吧？ 嗯， 第二你加了高内存你势必要高溢价呀，要高价格，高价格不一定能卖出，因为你价格太高了用户没有动力换新电脑， 嗯， 所以说他的合作伙伴很愉悦这一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什么呢？根据很多的评分软件，就跟手机的跑分一样，电脑上有很多成熟的跑分软件评分软件，那么在这个前年去年和今年就算比较新的电脑了，前年去年的电脑升温时一点没问题， 嗯， 它会根据你的系统进行极大的优化。 那您这么说回来的话，微软这么一做是不是把整个这个行业内的规矩就给破了？ 其实不是，他也是被逼无奈啊。 谁逼他逼到这 块？首先我们看啊，有几个逼的。第一是苹果， 嗯， 啊，苹果的这个操作系统，苹果其实操作系统在好几年前就逼他了。微软每次发布新的操作系统都要，你要是更新或者是买正版的系统的话都要上百美元， 嗯， 苹果原来就是20美元 左 右啊，现在也免费了， 嗯， 就是免费升啊，免费升。好，苹果不单免费升级操作系统，它连苹果自己的 Office 软件就是 iWork、iWork 那个系列啊 ，iPad 那系列也都免费了，也就是苹果的 Word、苹果的 PPT、苹果的 Excel 也都免费了， 这些都免费了， 都免费了，免费提供给这个，因为苹果的没有什么盗版操作系统啊。它都软硬一体的嘛， 嗯，对 对不对？它也免费了。好，这就直接瞄着微软的 Office。要知道，现在在城市里的很多小白领，或者是这个广告公司啊，或者是这个文案公司，现在比较流行的这个做 PPT 不是用 PowerPoint 啊， 嗯， 是用 Keynote。 对，哎，我用过，我真觉得 是好用，是好用， 啊，感觉自个儿一下就不一样了， 上了而且是免费的呀，啊，正版免费的，是什么？ 哦， 好。那么这个当然前提是你要下载最新的操作系统， 嗯， 苹果的 macOS X 最新版本的。那么苹果在逼的，而且苹果如果说在五年前， 嗯， 苹果即使全免费也对微软构不成竞争， 嗯， 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苹果在 PC 上的量很小， 嗯， 就全世界的占比。可是现在苹果在最近的五年以上的时间里头，已经五六年了，每一个季度都是全世界唯一的一家正增长的 PC 厂商。 哦， 可能这几年苹果在手机上的光环，在平板电脑上的光环， 嗯， 让很多尤其很多这个比较年轻的小朋友们， 嗯， 觉得啊这是个啊智能手机企业， 嗯， 但是苹果可是世界上最早最牛的 PC 企业， 对，它原本是做电脑起家， 对啊对啊。 您这一说我倒是有感觉，嗯，我身边现在用这个苹果电脑的人还真是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了， 而且过去呢， 啊， 是外面是个苹果的壳，里面装着 Windows 的系统，哎，但是现在发现有一个双系统的阶段， 对， 现在呢用苹果的人 原生系统越来越多了， 对， 因为什么呢？大量的应用软件都支持苹果了， 嗯， 我们看那个迅雷也好， 嗯， 是吧，这个什么 QQ 是吧，这都有苹果版本了嘛。好，这就是来自它，因为说实话目前能和微软构成直接竞争就在 PC 上面， 嗯， 因为在移动互联网它是追别人啊， 嗯， 构不成别人挑战它，在 PC 领域目前能够挑战它的也只有苹果， 嗯， 因为别人都做不了操作系统，或者说能做操作系统但觉得这个市场不赚钱太难做，就索性不做这个市场， 嗯， 那现在唯一坚持做这个市场而且连续这么多年还在保持增长的就是苹果， 嗯， 那么这个市场也很成熟了，叫此消彼长啊， 对 吧，我苹果涨一个百分点一定是你 Windows 的市场跌一个百分点， 嗯， 就是这个道理嘛。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嗯，咱们来说的这个 Win10没有把整个硬件的规格提高， 对，它必须得适配大量的既有的机器， 就我现在来了就能用，不需要大家再去花钱，因为花钱我就得衡量一下我现在有能用的，或者我可以转投其他家，我为什么要用你呢？ 是啊， 哎，这都是被逼出来的。 是是是， 不过这逼出来呢，嗯，说到咱们这个用户的层面， 嗯， 其实呢是大家算是赚到了， 那当然，那当然， 这也就是市场竞争带来的红利， 没错。 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嗯，就是它这次是不是全免费，是吧？ 不是全免费， 部分免费， 它是这样，它的政策我仔细研究过，就是叫做什么呢，凡是你用的是正版的， 嗯， 这个正版包括你买的零售版， 嗯， 但更多更广泛的是买机器的时候自带的 OEM 预装版， 嗯， 因为厂商出大牌正牌厂出厂都是预装正版的嘛，这种的 Win7 也好 Win8 也好或者 Windows 8.1 也好 都可以免费升级到温室。 嗯， 但是有个时间限制啊，一年之内。 哎，一年之内， 一年之内啊，就是从7月29号到明年7月29号， 嗯， 过了这一年你再升就得花升级费用了， 嗯 啊，但如果你原来用的是非正版的，比如预览版的 什么番茄花园， 或者叉叉版啊，种种叉叉版的 Windows 呢，也可以升。升完以后，其实你下载的是一个试用版， 嗯， 其实说实话，在程序的层面，试用版和正式版没区别了，只是说。你到点得交钱嘛，对吧？ 他就老得提醒你， 老蹦出来啊，老蹦出来， 给钱给钱， 哎，您得注册一下啊，什么之类的 啊， 哎，输入正规的密钥啊、密码啊什么之类的，对。 但是又讲过来，就是现在能够跑这个 XP 很顺的机器装 Win10 的话，可以吗？ 这个我还真没测试过，理论上应该可以，因为无论是苹果还是微软啊，其实他们现在都采用那种新的操作系统的技术，就是受内核或者叫微内核。 嗯， 它的内核是越来越小， 嗯， 也就是这个内核其实是比这个他们都是跟 Linux 学的啊， Linux 就是这种， Linux 原来286都可以跑啊， 哦， 啊，但是说286能跑得很好啊，这个你真给他一台现在的酷睿啊，那，这个也能跑得很好， 嗯， 就属于它的灵活性适配性很强， 嗯， 所以它由于重写了内核成为微内核以后，老机器它只不过就把很多的性能降下来， 嗯， 应该能适配得很好，嗯。 说到这个适配啊，我看现在还有一个说法说 Win10 从升级，比如说最开始的 3.2 对 9598 XP Mi Vista 到现在到 Win10 对， 说以后 Win10 就停在这儿了，就再不会有什么11 12、22 23、不会这样升下去了，就会一直停下来。 微软是这么说的， 嗯，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这么说很有道理，因为说实话这一点也是微软要在革自己的命，因为传统意义上来说呢，微软公司的真正赚钱的就是三块业务， 嗯， 啊，这一个是 Windows 的预装和 Windows 的版本的正版的销售， 对， 一个是 Office， 对吧？这是这个办公软件，第三个呢，赚钱不如前两个多， 嗯， 但是也一直是赚钱的，就是游戏机， 嗯， 是吧？叉 box 那个 Xbox，Xbox， 这是，但是它那个赚钱的体量和 Windows 和 Office 比起来就。可以对说对微软不值一提，好，也就是说微软的生命线就是 Windows 和 Office， 可是现在 Office 的可替代软件也特别的多， 太多了。 我刚才说了有苹果，那咱们国内有金山啊 WPS 很好用啊，我一直在用 WPS 啊，除了专业版的那个数据库软件 WPS 没有，其他的 Word 什么之类的，你写个文章什么用 Word 还挺费内存的呢，说实话。好，那么 Office 原来它的模式是什么模式呢？叫做出售一份拷贝， 嗯， 就是出售一份 license，一个授权，我叫收一份费用， 嗯， 好，那么这 是典型的工厂模式， 对，这是典型的 PC 单机时代的工业模式， 嗯， 这个当年也算是创举了， 嗯， 因为最早软件都是免费的，都是共享的， 嗯， 比尔盖茨当年写过一个非常知名的公开信， 嗯， 说助手，说你们是贼，你们要给我们付钱，现在历史成螺旋式上升，互联网时代又回归到软件要共享，但是。共享不代表不收费，你比如说 WPS 是免费的， 嗯， 但它其实是实时让你注册一个金山云的账户， 嗯， 它随时可以在线给你推送广告， 嗯， 在线有可以买卖模板， 嗯， 那个 WPS 的在线模板它的销售收入不算少来，对于它的体量来说， 嗯， 这其实就是靠服务来赚钱， 嗯， 那么好，但是对于金山来说简单，因为它体量小啊，可是对于微软这么庞大一个帝国，整个那么庞大的帝国就是两条腿，一条 Windows 一条 Office， 可是它现在确实想要改变了，鲍尔默下台之后，新任的他这个 CEO，上台之后就是说，微软的未来就在云。 嗯，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说，原来我们微软的生意是基于单机的，以销售拷贝为主的这个商业模式。 嗯， 以后我们要转向基于云的销售服务为主的商业模式。 嗯， 所以你看，这个微软应该说它最具革命性的举措，未来我判断应该是从 Office 到 Windows 通通免费。 嗯。连 Office 都会免费， 对，保住他的用户啊， 嗯， 因为最起码庞大的用户不要跑掉啊， 对， 这些用户只要还在，那么他们每天在使用 Windows Office， 尤其 Office 的时候要产生大量的数据，文档，数据，邮件，对吧 ？Outlook 邮件、信息、名片，对不对？因为 Outlook 还有名片管理啊等等，这些要存在哪？一定是存在云上，这都不是未来了。你想我们现在的应用都存在云上，对吧？现在只不过我们选择的是第三方云，百度云啊、腾讯的微云、阿里云等等等等。那么微软的云服务、云计算在企业级也是相当不错的，但是能不能企业级过渡到个人级，也关系到它的未来。 嗯， 因为这是决定了微软能不能保住它在个人计算领域。还尚有一席之地，咱都不提霸主了，在未来尚有一席之地的 这样的关键。 哎呀，这个江湖变化的太快了， 太快了！ 你看当年微软只手遮天， 对哈、啊， 到现在为止 是 放下面子，放下尊严， 对对， 来来来，赶紧来 对对 照顾照顾我的生意吧。 所以欧盟已经都撤销了对微软的任何指控了， 嗯， 就觉得你已经不构成垄断了。 对，我还记得当年微软还有那个就是捆绑 IE 浏览器， 对对 对, 对, 对, 对， 那官司打了好多年， 对对对对， 最后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一个改观。 后来谷歌崛起了嘛， 对， 发现这个 Chrome 出来以后，这个微软想垄断也垄断不了了。 嗯， 现在欧盟又把垄断矛头对准谷歌了嘛， 嗯， 现在说谷歌你涉嫌垄断。 在 Win10 当中好像还搭载了微软的新的一个浏览器。 对，这个新的浏览器呢，应该说，但这一点上来说值得商榷啊。微软在无论是 Windows， 这从纯技术角度讲，我仅仅我个人的观点啊，微软无论是在从操作系统的层面，还是像浏览器这种关键应用的层面啊，因为它是入口级的应用层面，它有一个误区。 嗯， 他一直陶醉于过去那么多年以来他的私有化标准的成就。 嗯，这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这样，你还记得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段子啊，就是说这个、 嗯、 原来的 IE4.0 嗯 是中国最普及的浏览器，对吧、 嗯、对， 它搭配着 Win98 来发行，是吧、 嗯、 但是呢这个 IE4.0 这么多年就不升级，以及到这个后来的什么6.0啊 7.0 啊什么之类的，为什么呢？因为大量的中国的银行网银用的是微软的那个 ActiveX 那个插件。 哦， 这个插件不是国际标准化的插件，就不是遵循的互联网国际标准开发的，是完全遵循微软的私有协议开发的。 哦， 所以导致很多这个网商啊，就是网银网商啊、嗯、事实上被微软的浏览器所绑架。 嗯， 也就是确保了很多人其实上网已经不用微软浏览器了，但是你要上网银你还得打开微软浏览器。哎， 嗯， 这一点就是充分说明了微软当年有多成功，有多牛。 嗯，嗯， 但是这样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了什么呢？微软你有多封闭。 嗯， 你好，现在好了 ，Chrome 是遵循3W 的 W3C 的这个标准化协议的版本的。苹果的这个 Surface 也是遵循 W3C 标准，就最起码比 IE 要遵循。虽然各家都有各家的私有的一些成分在里头。 对、 嗯。那么现在都全面支持这些了，电商网站、网银网站，那 IE 的占用率哗哗的下降，对吧、 嗯？ 好，再反过来说，操作系统，微软的操作系统，你要说好呢，就是它独自创新了一套底层源代码；可是你要说它不好呢，就是它确实和这个整个全球计算机工业界公认的 Unix， 就像这个里头少林武当一样，这个绝对的正宗门派不是一派啊、 哦、 不是一个同源同宗啊。但是你看苹果的界面那么漂亮，对吧？ 对， 但它的内核是什么呢？是 Unix、 嗯、 是最古老的最正宗的工业级的操作系统。 就我能理解，比如说为什么我用苹果的感觉会比就同样的配置会比 Windows 流畅一点， 对， 跟这个是有关系， 有关系，有关系啊、嗯、因为这个 Unix 本身它是这个第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大型的成熟的计算机操作系统。 嗯， 啊，这是成熟的操作系统，而且它的衍生派别子子孙孙特别的多，包括 Linux 也是它的旁支， 嗯， 对吧？这是属于少林武当的名门正派。 嗯， 微软有点像怎么说呢？有点像这个某某帮，是吧？ 啊、 这个忽然就兴起了在江湖上啊，然后呢兴起了三四十年啊，称霸于一时，但是他总是想自己搞一套。当然，这也与他当年的历史地位有关。我已经是事实上的垄断了， 嗯、 我凭什么不可以成为标准的制定者？ 对，这有句话说叫一流企业做标准， 标准 二流企业做平台，三流企业做产品。 对，所以你看 IE 就有这个问题。新版的 IE 我在预览版中，Win10预览版用过，也还是不错的，因为你这个毕竟是新东西嘛，有很多新的特性。但是呢，说实话，现在的很多的网站的网，因为大量的应用已经在线化了，对吧、 嗯？ 很多的网站的应用都是向标准化靠拢， 嗯， 因为你向标准化靠拢，就可以兼容大量的浏览器，对吧？还有这个 Opera 是吧、 嗯、 ，Safari，、 嗯、 然后这个 Chrome，、 嗯、 这是三大这个。比较好的浏览器啊、 嗯、 那么可是你微软的东西用微软的时候有时候不太兼容， 嗯， 各种小错误就不断，当然这也可能是预览版的原因啊， 嗯， 但是总归在浏览器内核上它还是自己那一套，这个我觉得微软还需要再放下身价， 嗯， 你现在必须得认清在新的时代你已经只是众多参与者中实力比较强的一个， 嗯， 而不再是只手遮天的那个霸主了。 对，以前是裁判是大哥，现在也变成了普通的运动员、 啊、就是、一员啊，中间你确实比较强，但你也就是比较强而已。 嗯， 所以还是说不能 不能再沉醉于过去的光环之中了。 这也是互联网时代给我们带来最大的一个红利之一啊，就是互联网将时代连通，将技术连通，将市场连通。 对， 连通的基础之上，我们也是能够运用到更好的一些软件系统，包括今天和大家说到的温时。时间的原因，再次感谢包冉做客这一期的照亮新闻深处，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温时来了，各位要不要去尝试一下呢？ 用纪实的笔触还原社会原貌，用动情的声音播讲世间万象。